这只歌我除了送给自己之外，也很想送给在天家的爸爸，也希望藉着这只歌可以为你们，为今天在座的朋友打打气。无论你今天或者昨天或者即将会遇到的是什么困难都好，希望在这首歌词里面你们都可以找到一些很鼓舞的力量，送给你们有这一只，你们实识的，你们够老的了。识不识的？嗱，我喺卡拉 OK 就唱呢啲歌噶啦。 为什要受苦痛的煎熬？快快走上欢笑的跑道，成。 这首歌在两年前我打歌的时候，在这首歌很快很快在这个坊间里面就已经大 hit 了上来。我估计这首歌其实里面的歌词，其实无论三岁到八十岁听，三岁可能未识字了，又早一点，七岁到八十岁听都可能都会有些感觉的。我也都很觉得这首歌是很适合大合唱的一首歌的。